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情景803，富翁的真相，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富翁真相。 10公斤走私黄金，在803他们昼夜不停的追击下，终于在高升的姐姐处缴获。被关进监狱的高升起初百般抵赖，气焰嚣张，但在803他们20天不予理睬的冷处理后，高升有些惶惶不安了。他不甘心自己美梦的彻底破灭，心怀鬼胎的想把803引向歧路。在第二个回合，803充分利用两院两局通告期限最后一天的大好时机，向高升展开了锐不可挡的攻势。高升的防线终于崩溃了，他交代了自己走私黄金的犯罪事实，但与此同时，他又抛出一个信息，一起更大规模的黄金走私案正在酝酿之中。 好了，高升，你回去啊，把你的犯罪经过、检举揭发材料如实写来。 哦，我马上就写。 要注意啊，白纸黑字，非同儿戏，懂我的意思吗？ 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把我的命都搭上了。只要让许文一伙知道，那不管我是在牢里还是在外面，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这是中国，不是澳门。 我倒不是怕，怕我就不说了。不过假如你们相信我，我保证能帮你们缴获这批走私黄金，而且把他们一个个都抓住。 有你赎罪的机会，不过首先得要有诚意。 哎， 好好写吧。 好， 把他带下去。 是，走。 高升想利用803急于侦破黄金案的心理，抛出在珠海还有200公斤黄金的诱饵来诱惑803上当。他想他们一定会叫他一起去珠海，这样就有希望在去珠海的途中和803拉关系，用金钱来击倒他，或者趁机在途中逃跑，重新回到自由的世界。是的，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那是在88年的夏天，许文帮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让他到澳门去旅游。那7天的时间对他来说真是终身难忘。 高老板， 高老板， 嗯，啊，玩的怎么样？ 啊，这才是 真正的金色的世界。 哎，手气怎么样？ 啊，输了10万，小意思。在这儿输值，他妈的比我在上海赢心里还高兴啊！哎，不瞒你说，徐老板 啊， 这几天我是天天泡在葡京赌场啊。 哎，你还是见得太少了。嗯，我今天带你去开开眼界。这在大陆，你也算是个人物，在这儿，你还得从头学起呀， 徐老板。虽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可我不是乡巴佬。自出了拱北，一踏上澳门的土地，就像回到我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哦， 老实说，我心里总感到我就该生在这块天地。 好好，高老板，虽然这是块弹丸之地，但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徐某总会划块地盘让你施展雄风。 那就多谢你关照了。 啊，好生啊。 哎，今天你安排的下一个节目是什么玩意儿？ 葡京夜总会。 哦， 你看过裸体舞吗？清一色的法国女郎。走吧走吧，车已在外面等着呢，今天呢准叫你大开眼界。 两位要些什么？ XO。 好的，请稍等。 舞台在哪儿啊？ 这你就外行了。看到前面那个巨大的金鱼缸吗？那法国女郎就在里面表演各种动作。 先生，酒来了。 看，开始了。 虽然看不清，但那朦朦胧胧的感觉太妙了，太妙了，简直啊！ 这可是澳门的一绝呀！ 哦，哎，秦老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女人 ？No， 钱 ？Yes。在这疯狂的世界，需要的就是钱，更多更多的钱。哎，你看看那一个个肥头肥脑的富翁，他们能发财，我就不信我超不过他了。我会出国的，你信吗？我要与这个金钱世界较量一番，这个世界非常适合我，我应该属于这儿，我会成功的。任何手段。 好，我很钦佩你的胆略。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只要我们能合作，那金钱就会滚滚而来。来，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 为我们大干一番，干。 当高升在监狱里重温着他昔日的美梦时，803和沈西却继续为此案做着广泛深入的调查。 哎，803， 嗯， 该吃饭了吧？都快12点了。 行啊，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饭店。 哎，那拐弯角上不是有家你哥们开的饭馆 啊？嚯，你小子早不说晚不说，就捡这时候说。行啊，去看看。 好嘞。 哟，刘队长。 哦，老板。 那阵风把你刮来了。哎，沈西，你也来了。 你好，老板。 有没有什么吃的？ 嗨，你这说的是啥话呀？饭店没吃的，不早关门了？ 啊，两碗炸酱面。哎，我说，这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 有有，里边就有雅座。啊， 好好， 来，啊，请。哎，你们先坐着。 啊， 我这就叫后边帮你们张罗。 好，你忙你的。 哎，我说， 嗯， 你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嗯，什么事儿？ 哎，南方战役啊。 哦，条件啊，时机还不成熟。 哎，菜来啦。 哦，这么快啊。 哎呀，老板，我不是关照你只要两碗炸酱面吗？ 嗨，你就别跟我来这套了，有你们几位光顾小店压阵，那些小流氓就不敢来这儿造势了。 哎，不不，这不行。 哎，我说老板，这酒我们确实不能喝。 不能喝。 吃完饭我们还得找几个对象谈话呢。 好好好，酒我拿走，不妨碍你们公事，你们慢慢吃啊。 好，谢谢啊。 来来，吃哈。 嗯，还可以啊。 嗯 嗯，哎 啊， 根据徐经严强的供词，这条黄金黑道的源头在南方。 嗯， 况且高顺还暴露了下面一次大动作。 沈西， 嗯， 你说这是真还是假？ 不管它是真是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去会会许文、傅庆和那些大宾馆的经理。 还没到那个火候。 怎么 这么几次交道打下来啊，你不觉得高升可不是一般的罪犯？你说高升他是想急于立功吗？ 嗯， 我看不像。在他还远远没有交代清自己罪行的情况下抛出这么一个信息，是不是想让我们跟着他画的圈圈打转，从而搅浑水，遮盖他自己的犯罪事实？ 嗯， 牛头再犟也要拴住他的鼻子牵在我们手上。我们呢，仍然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一步步扎实地走下去，这样先把上海这摊子的情况搞个清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精彩精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又耍贫嘴。 哎， 我看啊， 嗯， 我们还是兵分两头进行。 嗯， 你去把高升那儿几个公司的底细摸一摸。 嗯， 我呢去拜访拜访那些国营金店的经理们。 遵命，我的队长。哎，可是现在你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吃饭。来来来，动筷子。你消灭他。 好好吃。 803开始对那些曾经销售过走私黄金的金饰品商店进行逐一调查，他首先登门拜访的就是高升等在供词中多次提到的瑞华金饰品商店的女经理。 请进。请问你找谁啊？ 你是李经理吧？ 是的。请问你是？ 我是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 对。 找我有什么事啊？ 李经理，你们店从88年开始曾多次销售走私的黄金饰品。 是的。 你们知道是走私的吗？ 不知道，当时确实不知道。 这些货你们是怎么进的？ 都是那些人自己拿来的。 李经理，国家有明文规定，凡是经营黄金饰品的单位都由定点厂家来供应商品。 可是这些定点厂家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而那些人拿来的货款式新颖别致，价钱又便宜，很容易销。 即使这样，你们也无权从他们那儿进货。 过去确实不行，不过现在嘛，既然厂里的货源太少，我们只能采用多种渠道。再说他们有银行、税务等许可证。 你见了吗？ 见过，是复印件。 银行、税务、工商这三证是出具给哪个单位的？总不会是他们个人吧？ 那当然是珠海富力大宾馆经营部的。 嗯， 而且开的发票也都是富力大宾馆经营部的。我起先还以为他们是宾馆的推销员呢。 后来呢？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私人性质的。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跟他们做生意？ 嘿，我想他们反正有三证，再说这些货又好销。 李经理，恐怕不那么简单。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仔细想一想。 没什么可想的，我是清白的。 你没拿过他们的钱，接受过他们的礼物？ 胡说，这是捏造诬陷。 再仔细想想。 请问你有证据吗？ 李经理，你珠海去过吗？ 去过，这又怎么了？ 谁请你去的？谁帮你报销？又是谁招待你吃住？ 这可这也构不成犯罪啊。 李经理，我得提醒你，已经跑得够远了。这些事你们组织上知道吗？ 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主动地向组织上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我 李经理，我们这次来啊，这并不是主要目的。我相信你跟他们做的生意每一笔都有发票。 当然，而且都有档案。 这每一笔跟谁做的我们都要复印一份。 现在吗？ 对。 那好，我叫会计协助你一起查。 谢谢。 在八零三对高升走私黄金的来龙去脉一笔一笔查实的时候，沈西对高升四大公司的摸底也有所发现。原来高升对外号称的四大公司，充其量不过是弄堂口的小小门市部，而且非常不正规，连个专职的会计也没有。但是由于高升同伙无免的从中作梗，沈西的调查时时受到阻挠。 八零三， 嗯， 所谓四大公司的情况现在只了解到这些 啊。无免可能还以为高升是铁板一块，所以啊还帮他挺着。 嗯，无免拼命掀我盖子，更说明来路不正，心中有鬼。 对 啊，据反映啊，这些店都是无免帮着高升创办的，现在都有无免掌管。就在高升被逮捕前，高升也很少插手店里的业务，高升只管搞钱。 搞钱？ 对， 他搞来的钱啊都花在走私黄金上。 不错，这些店的业务非常清淡，很少有人光顾。 嗯， 我看不能再把无免放在外头了。 是啊， 否则妨碍此案的进展。再说他协同高升走私黄金的罪证也确凿无疑。 好，你打个报告把这事啊尽快处理了。 嗯， 这样在高升的后院也烧把火，咱们要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让他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 嗯，我准备会同税务工商部门对他们的账目一一清查， 尤其要搞清那些货款的来路出处。 这我知道。 那还有这几家小店是怎么开业的，和谁联营？ 嗯， 我总觉得高升还隐瞒着重大罪行。这小子啊，短短几年从一个穷光蛋一下子成了个暴发户，而他走私黄金却是88年才开始的。 嗯， 那这之前呢？ 他最早开业的是宏盛经营部，在86年的4月。 在走私黄金前他就自称啊拥有四大公司，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高老板了。 那我们就从86年查起。 对，现在啊无免先交给你了，我来对付高升。 好。 这时候待在牢里的高升好生纳闷，这么多日子过去了，803既不来提审他，也没有去珠海的任何迹象。难道他的那些计谋在803身上竟无用武之地？ 他不相信也不甘心。当八零三准备就绪又一次提审他的时候，高升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仍然坚持声称珠海正在酝酿着那个骇人听闻的黄金走私计划。 刘队长，我担保，我用我脑袋担保。 高升，你的脑袋就那么廉价的出卖了？ 给我一次机会啊，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听听，怎么样？ 你的意思，我是在编故事？ 你听过牧羊儿的故事吗？ 听过。 你编的那个故事，并不比那个孩子更高明。更严重的是，你搞错了对象。你知道，你是在跟谁打交道？政府的执法机关。我看你是在用你的脑袋开玩笑。如果你再执迷不悟，那后果你清楚。 我 可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那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把你的犯罪行为一件一件的交代清楚。 我不是已经交代了吗？ 这就是你的态度。 我交代，我交代。我是从1988年开始走私黄金。当时还有千桶，他从我手里至少拿取十来公斤黄金，先后卖给长脚、小头。 好了，别兜圈子，谈你自己的问题。 我一共干了五次。 就五次吗？高升，今天我提审你，你首先要明白，这是在挽救你，你还想耍小聪明。到时候啊，就没你后悔的时间了。 让我再想想。 从你第一次走私黄金谈起。 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你是不是要我来提醒你啊？老实对你说，我可以不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也照样能把你所有的罪行一件不漏递交法庭。 我是88年7月在珠海从许文那儿搞到的第一笔走私黄金。 好， 那次是帮他代销55分成。 说下去。 从那以后我就尝到了甜头。 嗯， 但利润不大，所以我想单干。货仍然是从他那儿进，但我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进货的钱从哪来？ 用我公司的货款呀。 你那几个公司只是几个小小的经营部，注册资金不超过10万，进进出出的款项极其有限，哪来那么多流动资金？ 我借的。 跟谁借的？ 我是向银行贷的款。 怎么贷的款？ 我记不清了，让我想想，这账面上都有。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你所交代的还只是些表面文章，你还在抱侥幸心理，想探探我们到底掌握了你多少罪行。我可以给你露个底儿，这100万贷款你是怎么到手的？靠什么手段？ 这一天我脑子很乱，让我再想一想。 高升，给你的时间够宽裕的了。如果你一意孤行，只能说是你的态度问题了。 我愿意交代，我愿意交代。 但是经过反复审讯，高升依然装糊涂，他编故事绕圈子想迷惑803，可这样反而暴露了他遮盖其他的罪行的企图。而沈西通过对吴冕的审讯，对案情有了新的了解。 803 啊，沈西， 和你的估计差不离。 从一开始，高盛的那个所谓的公司就是一场骗局。 对，纯粹是场骗局。 你坐下慢慢说。 哎，根据吴冕的交代，他们从来没开过什么任何厂，可凭着高盛的花言巧语，竟和秀南村的乡镇企业搞了个联营工厂。再凭着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联营厂，又和市区的一家工厂开办了宏盛纸品经营部，

听听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五集，此案未完。 在八零三紧追不舍的侦查之下，高升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伪装终于被剥开了。高升除疯狂走私黄金以外，还有重大的诈骗罪。正当八零三和沈西进一步揭开层层迷雾时，突然传来高升在狱中闹事、企图自杀的消息。 把你们把我枪毙了！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高升，你想干什么？ 您把我枪毙了，我死来干脆，我不活了。 你不老老实实在狱中反省自己罪行，还大闹牢房，你是要顽抗到底吗？ 我活着还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堂堂的八尺汉子，你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你们凭什么抓我姐姐啊？ 抓你姐姐？听谁说的？ 反正我知道，我姐姐还有个六岁的女儿，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家里有两个人吃官司，我宁愿自己去死。 老生，我问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他有一个月没给我送东西了，他肯定出事了。 他生病了。 生病？我不信，我不信。 我这儿还有一封他写给你的信。 信？在哪？ 你有情绪可以，但你大闹牢房是绝不允许的。你说说，这几天你在牢房里干了些什么？ 他真的没事，他的信给 我。你别忘了，这是监狱，不是生意场，可以讨价还价。我说干了什么？ 我扔方和闹奸，还乱叫乱唱歌，打了两个新来的犯人，用脚踢，用拳头打。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亲人，日夜为你担心受怕的姐姐和你的外甥女吗？ 把信给我。 这是你姐姐写给你的信，拿去念念，看她是怎么希望你的。 弟弟，你知道这几个月我心里是多么难过，你和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好，这次出了那么大的事，我天天为你担心。我们无亲无友，我唯一希望就是你好好交代，尽一切力量抱住你的脑袋，留下一条命，我们姐弟才能有出路。家中你的东西都交了，但刘队长对我们很关心，把父亲留下的几万块还给了我。弟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有谁来帮你？只有求政府宽大处理了。你要为我做姐姐的着想，你要争取保住命，我活着也高兴。如果失去了你，那我的命就更苦了，我怎么能活下去？我唯一不能再失去的就是你了。 姐姐，姐姐，我没照顾好你们母女俩，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啊。 高升，你回去好好想想，路在你的脚下，你如果不顾亲人对你的希望，无视我们对你的挽救，继续顽抗下去，我们也照样能把你犯的罪一件一件的搞清楚。但是我们还可以给你时间，只要你想通了，愿意主动坦白交代，我们欢迎。 不过你要明白，拖的时间越久，对你越没好处。 是，我懂，我一定好好想想。 高升这个顽固的罪犯，在遭到感情上致命的一击后，终于低下了头。他是否真的认罪了？803对此并不抱幻想，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市郊的秀南村。 同志，你们找谁呀、 啊？切纸厂的厂长在吗？ 在，就在屋里。 好好， 王厂长，有人找您。 好嘞， 请进吧。 你就是？ 是，我就是王厂长，有什么事了？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好，请坐，来，这边坐。 不用， 请喝茶。 好好，谢谢。 有什么事吗？ 好，谢谢。高升你们认识吗？ 哎呦我的老天爷，我们也正在找他呢，他还欠着我们4万块钱呢。 欠4万块钱？ 哎，好几年了，我们向南汇法院起诉，法院传讯他，可是他避而不见，只寄来一张什么答辩书，后来因为找不到他人，只能成了悬案。现在可好，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我们是在86年8月认识高升的，他自己说是什么宏盛纸品加工厂的厂长，说愿意和我们搞联营。 搞联营 啊！经过2个月的交涉，签订了合同，成立了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高升说他的厂有400多个工人，在绿阳桥，跟我们联营是看得起我们，帮我们发财。他还说只要我们投资10万块钱，不出几个月就可以赚回本金。结果签了合同，我们就把10万块钱划进他的账号了。他从金山搞来2台机器，说是3万多块，又从上海买来5吨水松板，我们跟他要发票，他说不急，以后再说，可是到现在也不见这些东西的发票。可是那台机器呢是坏的，根本不能用。找人修也不行啊，成了一堆废铁。那些水松板呢，正品每吨才1200块钱，他弄来的都是次品，就是按正品计算，他每吨骗了我们足足2300多块。我们是村办企业，怎么经得起他这样折腾呢？他到现在还欠我们4万多块钱呢，我的天哪。 你们到高升的宏盛纸品加工厂去看过吗？ 去找过。我们找到绿阳桥，根本就没有1179号，更别说什么宏盛纸品加工厂了。我们还到那个邮局去问过，最后是根据他的银行账号查到那个定康办事处，才知道他是个个体户。 那后来怎么又成立了宏盛经营部，就是高升吹嘘的宏盛公司呢？ 哪来的公司啊，也是骗人呐。87年1月的时候，高升以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厂长的名义，和吴冕带了个上海光学镜头厂厂长到我们村子来，说什么联营成立红盛经营部。高升说不用我们村出一分钱，以后赚了钱给我们20%的利润，结果好，一分钱没拿到。 是不是这样？高升是先和你们联营成立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这个厂呢？ 根本就没有这个厂。高升说让吴冕担任这个厂的厂长，还装模作样的挑选工人，要什么灵活些的，长得高些的。先是挑了20个人，最后呢由高升吴冕定了9个，可是选中的人里头没一个上过班呢。 既然这个厂根本就没有成立起来，那你们怎么还跟人家搞联营，办什么宏盛经营部呢？ 光学厂的厂长到我们村子来看厂房的时候，是高升叫我们村的人用印花厂代替。他把印花厂的牌子摘下来，领着光学厂厂长在印花厂里面兜了一圈，就这么把人家骗了。 当时你们怎么可以允许他这么做呢？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催他还钱，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看着办吧。他还说今后只要宏盛经营部赚了钱，我们就也有钱了。 你们办企业怎么连起码的法治观念也没有，自己受害了还去坑害别人，这不助长了他的诈骗？ 都是这个骗子啊，他人呢？我们村子里的人恨不得剥他的皮。 他已经被逮捕了 啊， 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个教训啊。 我们真是瞎了眼，这种人该抓，免得让他再坑害人，坑害国家了。 高升一手设置的骗局竟如此盘根错节，一环扣一环，一场接一场。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己。当803再次提审他的时候，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被迫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刘队长， 嗯， 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认为交代诈骗罪行以后要判死刑的。 哦，为什么？ 89年初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法制讨论文章，上面谈到诈骗罪最高是无期徒刑，诈骗罪其实施手段却是以投机倒把方式进行的，而投机倒把是有死刑的。所以我很明白，只要诈骗罪和投机倒把罪两个罪名同时成立，就可以判死刑。现在我已经犯了走私罪，再交代诈骗罪那就没活路了，所以我有顾虑，因为我想争取留下一条命。 那你老实说，有没有诈骗罪行？ 有过。 那既然有过，你又不彻底交代，这能说明你认罪悔罪吗？ 不能够。 你犯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你只有尊重客观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我早跟你说过了，路在你自己的脚下。 我是靠诈骗起家的，骗是我的核心问题，搞走私黄金只是一个现象。 嗯， 我的思想有两个字组成。 什么字？ 仇恨。 仇恨。 我发誓在我40岁前要弄到1000万，我要用我个人的力量向社会向金钱挑战。我知道早晚要付出代价，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只要能搞到钱，我就能设法外逃。 谈具体问题。 1986年，我申请了个体执照，但不久我就感到做个体户发不了大财。当时我没有资金，不可能办企业，就设法伪造了一个宏盛织品加工厂。 怎么伪造的？ 我和吴冕到海宁路乍浦路口找了个个体户，花了40块钱刻了一枚宏盛织品加工厂的公章，然后就去印了名片，自封为厂长。就这样，我开始与各印刷厂去谈业务。 高升，你的宏盛织品厂根本就不存在，那厂址是怎么变造的？电话又是怎么变造的呢？ 场地是我做个体户的时候向绿阳桥那边的生产队租的，租金200元，一共租了1年多，等名片公章办好以后就退租了。印上厂址是让人相信，但我有意写错门牌号，这样就没人能找得到。电话是我住宅的床铺电话，当我有了一些关系，了解了内幕以后，胆子就更大了。这以后我骗了安庆造纸厂价值16万元的货，黑龙江飘染造纸厂14万， 当我有了外逃的想法以后，就开始大变特变。我千方百计打通贷款渠道，贿赂有关人员。被我骗到的有建行100万，大牢局20万，住宅办20万。与此同时，我又办了华通、华文公司做掩护、防烟幕弹，好像我仍然在发展经营。实际上，我再捞上一票就逃之夭夭了。 据高升交代，他前前后后从企业、从银行骗取的人民币达200万左右，参与黄金走私14次，共150公斤，获利150万元。令803吃惊的是，在高升骗取银行巨款的时候，有一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就是财务科科长喜宝。 请进。你们找谁啊？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喜宝吗？ 是啊。有何贵干呢？ 你认识高升吗？ 认识。不太熟。怎么了？ 高升曾向你们贷款20万，是你办的是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这儿是有原则的，每笔贷款都得由主任签字才有效啊。 你帮高升向银行贷款100万，是不是？ 胡说，完全没这么回事。你们怎么能相信一个犯罪分子对我的诬陷呢？我是共产党员，革命几十年了，这点原则都不懂？ 我很愿意相信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希望这次啊，是第一次找你，也是最后一次。假如我们再次见面，就不会，也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了。沈西，我们走。 803，他的态度如此强硬，你说是高升冤枉好人呢，还是他外强中干？ 但愿是前者。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沈西，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和材料。 下一步该怎么办？ 对他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得采取迂回战术，暂时不去碰他， 让他后院着火。 我相信他的上级领导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 根据反应，他还有一个相好，估计也会知道不少内情。 是啊， 那女的是个会计。 果然，803一连几个星期没再去找喜宝，他故意给喜宝造成一种风头已过的印象。而同时，为了进一步证实喜宝的问题，803再次提审了高升。 高升，你把向财务科贷款的事详细的说一遍。 好。我那时候虽然号称四大公司的老板，可是已经朝不保夕，几乎天天是债主临门呢。那个时候又碰上要走私黄金，需要更多的钱，可到哪儿搞钱呢？想来想去，只有国家企业有，国家银行有。我想起一个哥们儿，是银行的信贷员，叫李刚。他想出国，我对他说，只要你帮我贷到款，我保证送你出国。他就介绍我认识了财务科长喜宝。 说下去。 喜宝起先说这事难办，后来我陆陆续续的给了他10000元现金和50克金项链，他这才高抬贵手。 他是怎么做的技术处理？ 他把这20万元作为客户对商品不满意退款处理的。 那银行的100万贷款呢？ 做黄金生意，本钱越大赚得越多。这20万太少了，所以我对喜宝讲，不如合伙干，他负责多贷些款。我负责进货销售，得利大家对分，少说也赚上个10万8万的。他动心了，把路子通到银行业务科科长他老朋友那儿，然后分2次贷款，都是由财务科担保。 好，老师 啊， 你来看看审讯记录跟你说的 有什么出入吗？ 哦，是。哦，一字不差。 按个手印。 啊，是。 但是光有了高升的交代还不足以制服骄横的喜宝，必须拿到赃物才能定他的罪。八零三接着又去传讯了喜宝的相好赵丽。 你到公安局以后啊，有些问题谈了一点，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谈。 你们是不是可以提醒我一下？ 你要明白为什么要你把问题老实谈清楚。这里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希望把你同喜宝的问题分开，另一个目的是你谈清了问题自己教育自己，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做人。 我愿意谈清楚的，但是有些问题和时间不一定谈得准。 这没关系，只要你端正态度就行。 哦，88年11月我看到李刚带着高升一起来找喜宝要求贷款，后来他们出去了。第二天喜宝叫我把20万通过转账支票划给洪胜。 支票的用途是什么？ 写的是退房款。后来我问过喜宝，这20万贷款不合乎手续。喜宝说写上预定金和退房款，我只好照办了。事后喜宝给了我500块钱，说是高升给的。 嗯， 一共1000，我们两人一人一半。 说下去。 他还曾经带着我到高升的店里让我挑了一套时装，后来还给了我一条金项链。我这个人一向有心计，所以他给我的东西我都没动过，都放在家里。 赵丽，你不要避重就轻，谈实质问题。 哦，公安局跟他谈过以后，他心里一直很紧张。有一天他看见办公室里没有别的人，就把他抽屉的钥匙交给我，说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8000块钱，这钱是留着我们两个人用的。他说如果他出了事儿，就把这笔钱转移掉，还有一个日记本。 现在这些东西呢？ 我从日记本里拿走了我自己的2张照片，把钱和日记本锁进了我办公室放账册的铁皮柜里。 这些赃款和罪证很快就摆到了803的案头，而这时候的喜宝仗着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人赶赴公安局为他疏通关节。803紧接着通过了喜宝的上级领导，查封了他所经手的账册，以防他毁灭罪证。当803第二次与他照面的时候，正像803所预言的，地点已经是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了。 我是冤枉的，你们无权抓我。 喜宝，你难道还没看清形势？你那巩固的后方已经变成白热化的前哨阵地了。 不，这不可能。 要不要给你看样东西？还是你自己说。 让我想一想。我愿意谈，我自己谈清楚。 那好，你就先交代你怎么帮着高升向银行贷款的。 我带高升去见银行的业务科长，他是我的老�朋友，第一笔贷款30万元，我要高升早点把钱还掉，在银行树立好信誉。我还关照他填写流动资金数额一定要超过贷款金额，否则银行是不肯贷款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陷得这么深？ 我是上了高升的当啊，我以为他是大老板，而且快要出国了，我想将来儿子要出国好叫他做保人。 就这样，在喜宝等人的官方资金的帮助下，高升如虎添翼，自由潇洒地奔走于黄金走私黑道。 如今事情败露，为高升贩卖走私黄金立过汗马功劳的喜宝，这才感到了党纪国法的威严。至此，高升走私黄金团伙的近十名罪犯统统逮捕归案。但是此案并未结束，在高升严强徐经的交代中，八零三了解到，闯荡于黄金走私黑道的远远不止他们这一个集团。而在高升集团结案前的一次审讯中，高升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刘队长，这次我栽在你手里，不怨我服。 哦，为什么？ 在牢里，那些凡是和你打过交道的犯人提起你都谈虎色变，他们称你为超级杀手，本事太大，是他们的克星。 对那些犯罪分子，社会需要更多的克星。 但是我有一点遗憾。 什么遗憾？ 你有本事动父亲吗？走私黄金他是老祖宗，我只是他的一点皮毛。他在上海中山到处有熟人，上能通天，下能入海，你能把他抓进来，我算是彻底服你。 高升，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你放心吧，会有你们见面的一天，到那时你们都将站在审判席上，接受人民对你们的严正审判。 刚才播送的是《富翁的真相》第五集，此案未完。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顾达。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高升由王肖兵演播，严强由谭维红演播，小燕由季红演播，高英由于红演播，徐晶由程玉珠演播，许文由傅冲演播，女经理由魏思云演播，喜宝由徐富演播，赵丽由舒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云芳、徐红、宋子平、苏东升、叶新民、姚基文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